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北京 Music Radio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平凡世界的声音，让那些匆忙脚步多了一份惦念。当你听到，就好像看见昨天。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每周一到周五，1个小时的温情陪伴。 你的故事，我的歌，让更多的人， 让更多的人 听到你，陪着你， 陪着你。 好了，各位，现在是12:01，欢迎继续锁定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在这一时段正在为你直播的这一档栏目，你正在收听的是一档在北京上空，在中午能够点歌和送祝福的节目，你的故事，你的故事，我的歌。同样的，这也是一档分享故事、传递情感的节目。你好，我是今天的代班 DJ 郭鹏，来欢迎大家来继续关注一下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屏幕的下方留言栏写下你想点播的歌曲，以及这些歌曲当中背后的故事和那些你想送出的祝福和送给的人，好吗？好了，我们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呢，先来点名一下，来看到的是特洛伊 Easy Time 以及1055电台啊，奇蚁和红鲤鱼以及绿鲤鱼啊，来欢迎这些朋友啊，欢迎大家能够来到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把你们想说的祝福能够告诉我们，包括 Mr. 白。接下来我们来听到的是今天的第一首歌曲，这首歌曲呢是由宝宝与大人来送出的这样一首歌曲。他说连续2年考研失败，今年是第3年了。记得很久很久以前，我第一次看到妈妈哭，我就告诉自己一定要出人头地。但是最让我妈妈失望的人其实也是我，别人都说往前看，可你不是我，你不会懂得我现在此时的心情和感受。现在天已经有点冷了，所以呢这几天看看考研的日期越来越近，我的心真的是跟气温一样的温度，所以想把这首歌曲远走高飞来送给自己，希望我能够实现那些遥远的理想，也希望把这首歌曲送给我自己的妈妈，让妈妈知道我会加油的，加油。 我一路看过千山和万水，我的脚踏遍天南和地北，日晒我是风吹， 听到的是来自于毛毛雨大人来点播的这一首远走高飞，希望你的心情也能跟现在一样呢，是有一点点远走高飞的感受和感觉。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你的故事我的歌，我是代班 DJ 郭鹏啊。看到了很多朋友继续来到了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我们又看到了顽皮小仙女，还有呢我们的醉逍遥，请大家稍安勿躁哈。来看到的是 Easy Time， 他说今天是新的一个月的第一天，所以呢想点一首五月天的第一天这首歌来送出来哈。这首歌曲感觉还挺有意义的，因为呢今天确实是十一月的第一天啊、随着刻度和年轮呢，发现我们的年龄或者是时间会慢慢的流去，在这样的慢慢的长河当中，你会发现生命只是这条长河当中的一个小小的涟漪，但是呢作为你个人来说，这些时间的标志和刻度其实也是非常有意义的。在这里呢把这一首来自于五月天的第一天来送给你，希望你在十一月的第一天能够感受到这一份阳光和美好。 今天很自在，我说我懂了，会不会太快？未来第一天要展开，第一天我存在，第一次呼吸畅快，站在地上的掌柜，因为你而有真实感。第一天我存在，第一次能飞起来，爱是真空的梦。到你不是很习惯，你的眼神里好像也期待，期待不一样的未来。第一天我存在，第一次呼吸畅快，站在地上的脚踝，因为你而有真实感。第一天我存在，第一次能飞起来，爱是真空的梦。 来到我眼前，我会拥抱你的满身风雨，陪你一起听这首歌。 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你的故事我的歌，我是代班 DJ 郭鹏，来欢迎一下廖氏如神和谢谢。大家可以在这个时候呢来登录一下北京音乐广播的公众平台，来告诉我你此时此刻想点播的歌曲和想说的祝福和那些你自己现在此时此刻的心情。来看一下史铁皮，他说昨天和学弟很晚还在学校当中，我们俩走来走去讲了很多原来的事情，来到了大学还是第一次有人能够陪我敞开心扉来聊天。最近的学院在搞活动，虽然没有我的排班，但是我还是去了。今天下午不是我值班，我还是搬走了很多东西，很累。之后大家都各有各的去处，都有各有各的人的人事，但是呢我们好像没有机会再在同一片天空下在一起。我也只能笑着挥挥手，好像自己有什么要做的事情来说再见。我们都到了一个路口，来听到的是张震岳的路口。 无聊的路口，我还在做梦，以为你会喜欢我，我的希望落空而香烟不离手，抽到我心很痛。两个人走，我奔着路口，你说不爱我，放我在眼里难过，连再见也不说，而眼泪没停过，哭到我鼻涕流。爱情就是黑洞，扭曲我所有，我想要爱你却迷失了我自己，真的分不出来给的是不是真爱，游戏我玩不起来。我不想走去你家的路口，破碎的痴梦丢到马桶让水流，本人依然没救，而香烟没停过，可到我心很痛。到你之中，没有人救我，手机上都是你曾经留的讯息，你眼神的不耐犹如利刃飞过来，瞬间我终于明白，哎哎，一个人走无聊的路口，我还在做梦，哦，以为你会喜欢我，我的希望落空，而香烟不离手，抽到我心很痛，哦，哭到我鼻涕流。再为你心动， 我们来听到的是来自于张震岳演唱的一首歌曲《路口》，来自于史铁皮的点播，也是我个人非常钟爱的一首歌曲。好了，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正在跟大家来直播的是这一档《你的故事我的歌》，我是代班 DJ 郭鹏。今天思萌不在， 应该说这一周他都不在啊，我好像很惬意的很自然的在这个小房间当中待了很久，感受着各位的每个人的心声，传递着每个人的心事，这种感觉其实还挺惬意的，和早晨做早音乐秀是完全两种感觉啊。好，我们今天看到了一位特别可爱的小朋友啊，他的名字叫做顽皮小仙女。昨天呢晚上他就说，我想点播一首孙燕姿的想把我唱给你听，想说十一月你好。但这首歌曲呢其实应该是老狼唱的哈，所以呢他说他只是想听一首孙燕姿的歌曲，开始懂了，那就把这首歌曲送给你吧，因为燕姿的歌曲我们今天还确实是准备了。我们来看一下另外一位叫做露娜的朋友，他说演唱会的时候呢，孙燕姿唱到了我怀念的，身边的女生拨通了电话，举着给对方说你听，然后唱到副歌的时候全场合唱，他对着手机喊谁懂我多么不舍得呢。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每个人的心情当中真的都是有另外一半的存在啊。当时呢他身边的座位一直空着，好像那段结束的感情也许真的只剩下你在怀念了。我怀念的来自于孙燕姿。 为什么那女孩传简讯给我，而你为什么不解释低着头沉默，我该相信你很爱我，不愿意敷衍我，还是明白你已不想挽回什么，想问为什么我不再是你的快乐，可是为什么却苦笑说我都懂了，自尊常常将人拖着，把爱都走曲折，假装了解是怕真相太赤裸裸，让卑鄙失去难受，我怀念的是无话不说，我怀念的是一起做梦，我怀念的是争吵以后还是想要爱你的冲动，我记得那年生日，也记得那一首歌，记得那片星空，最紧的右手，最暖的胸口，谁记得谁忘了。想问为什么我不再是你的快乐，苦笑说我都懂了，自尊常常将人拖着， 洒脱，谁懂我多么不舍得，太爱了，所以我没有哭，没有说。 好感动的一种感觉啊！刚才我们听到的 Luna 说，后半首歌呢，那个在演唱会现场的女孩一直在一个人哭，而且她一直在说，本应该是你坐在我身边，而她身边的座位也一直空着。所以一首歌曲可以给人带来这么多的情愫和离愁别绪，把这首歌曲送给顽皮小仙女。虽然你准备听到的是遇见，但是我觉得燕姿的歌当中应该有很多很多的情愫都可以慢慢的来表达出来。我们刚才收到了普雅的一张照片啊，这张照片当中天特别的蓝，然后一条跑道呢直接延伸到了远方。他说今天上海的天空实在是太美了，所以呢跑步的我总忍不住想停下来拍照，如果可以的话想点一首欢快的歌曲，谢谢你。既然天空这么美，我们就为你送上一首来自于陈洁仪的心动吧，因为看到蓝天的时候你就会想起这样一首歌曲。 以为你在哪里，原来就住在我心底，陪伴着我呼吸，有多远的距离，以为闻不到你气息，直到你背影这么长，回头就看到你。过去让它过去，来不及从头喜欢你。白云缠绕着蓝天啊，如果不能够一起，也至少给我们怀念的勇气，拥抱的权利，好让你明白我心动的痕迹。 前段时间去贵州，有朋友用当地的好酒招待我，开的一瓶窖藏陈酿的董酒，那酒滋味真的不错。我当时就纳闷了，这么好的酒价格也不贵，为啥市面上见得少呢？朋友说董酒会酿酒，但是不会卖酒啊。以往白酒是酒香不怕巷子深，董酒凭借其过硬的品质，独特的口感，也是获奖无数。1983年，为保护民族品牌，董酒的配方和生产工艺就曾被相关部门评为国家秘密技术。董酒这几十年来也是把所有的精力全部都投入到了酿酒当中去了。董酒的酿制有三大特点，一是配方均衡，除了是单纯的粮食发酵，在大小曲发酵时还加入了130多味本草，这在白酒中可是并不多见。第二是酿制工序特别多，需要1258道酿酒工序，

MV 力邀周迅好友麦子指导。影片讲述由芝华与尹川书信来往引出的三代人故事纠葛。人生就是在不断的相遇与告别中成长，也祝愿每个人都能活成最好的样子。电影《你好，芝华》在10月28号开启了首批超前观影，导演岩井俊二映后分享了岩井美学与配乐创作，让现场的观众印象深刻。影片入围第55届金马奖最佳女主角、最佳女配角、最佳原创剧本，将于11月9号全国公映。继续来关注，说唱歌手孙旭所在的组合龙井说唱是最早一批将说唱音乐带进主流视野的团体之一。10月29号，孙旭的全新单曲《拿球说话》及 MV 上线。在这次发布的单曲《拿球说话》中，他以融合篮球、街头等潮元素的方式，重新赋予了说唱时尚的定义。从早些时间放出的 MV 先导预告中就可以感受到拿球说话在风格上的又一次突破，无论是从歌曲制作还是 MV 画面衔接节奏都十分考究。最后再来看，昨天有网友在断眉查理普斯的演唱会上偶遇唐嫣，只见他口罩遮面，十分低调，戴着粉色的兔耳朵，变身小迷妹，举着荧光棒听歌，十分投入。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明光家居，咱们京城老百姓自己的家居卖场。明光家居，欢迎新老朋友光临。 家，就在听见的方向。 那些随风而来的祝福和期盼，会让更多的人感受到平凡生活的温暖， 感受到平凡生活的温暖。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每周一到周五一个小时的温情陪伴。 你的故事，我的歌，你在这里， 你在这里， 我们听见你， 我们。 知道你在这里，我们一定会听见你。各位，欢迎继续光临正在收听的是一档位于北京上空，在中午点歌来送祝福的节目《你的故事我的歌》。同样呢，这也是一档来分享故事、传递情感的节目。我是代班 DJ 郭鹏，欢迎大家来关注一下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微信的这个屏幕下方的留言栏当中，来写下你想点播的歌曲以及这首歌背后的一些故事。我们会把这些祝福来送给你的爱人、家人、朋友。下半时段的一开始呢，还是有很多的朋友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啊，也欢迎大家的各位的光临。我们看到了很多人啊，这个比如说 Queenie 啊，以及呢圆圆 Cherry 啊，还有我们的料事如神等等。好，接下来我们来分享一下料事如神的这一首歌曲。料事如神说：你好，今天是我和先生结婚10周年的日子，这10年来我们一路磕磕绊绊，争吵过，也愤怒过，排斥过，你不帅我也不休，吵架了也不和我服软，曾经也会咬牙切齿的想和你离婚，民政局都去了好几次，但是我发现就是会离不开你。你虽然有诸多的毛病，但是你爱家爱我们，你很勤奋，尽量努力能够不会让我们去受伤害，至少让我们不愁吃不愁穿，而且我也能够看到我们的生活已经向好的方向去发展，孩子也在健康的成长，一家人呢身体都非常健康。在这里呢，我想听到的是一首来自于陈楚生的那一首《有没有人告诉你》，因为它是我认识你的时候，第一次见面的时候你说的最喜欢听的一首歌曲，愿我们未来的10年、20年甚至更多的年一直幸福下去。让陈楚生的这一首《有没有人告诉你》来陪伴你聊书生。 我打开离别时你送我的信件，忽然感到无比的思念，看不见雪的冬天，不夜的城市，我听见有人欢呼，有人在哭泣，早习惯穿梭充满诱惑的黑夜，但却无法忘记你的脸。有没有人曾告诉你 城市的距离。 时间陪伴他成长啊！ 北京上空唯一一档午间点歌节目，《你的故事，我的歌》，思萌主持，为你送达祝福。 欢迎回来，这里是《你的故事，我的歌》，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今天的节目当中。来看呢，到了一封比较特殊的来信，来自于 Queenie， 他是这么说的：他说，刚见过我远方的他，却又别离。下次相聚都不知道是什么时候了，而我这里呢，又开始下雨。我记得他最喜欢下雨天，所以我现在想点播一首歌曲，来自于南拳妈妈的《下雨天》，来送给我的他。 下雨天了怎么办？我好想你，不敢打给你，我找不到原因。为什么是声音变得好熟悉，沉默的场景，做你的代替，陪我等雨停。期待让你越来越沉溺，有谁和我一样 流动的斑驳光线像是远方的呼喊，又像身旁的花香。球场上奔跑的少年，地铁车厢里被翻开的书本，终于可以戴上最喜欢的围巾，来一次城市捉迷藏。一首歌将秋天的想念长留心中， 我们可以慢慢的把秋天的想念都长留在心中。好，欢迎各位继续回到今天的你的故事我的歌，我是郭鹏。留言 Cherry 说，一段真挚的文字不在于剧情多反转，字数多多，剧情人物关系多复杂，你要善于发现朴实无华的文字当中的真情实感。说的真对啊。所以呢，我觉得每个人写过来的那些感人肺腑的话，包括他们对于这首歌曲当中的一些心结，真的很令我们动容。接下来我们来听到的就是这样一段，来看一看两个人，两个点歌的歌者对于同一首歌曲的不一样的认识。大人说，七月底独自去武汉旅游的时候，认识了一个和我一样独身一人来武汉玩的女孩。我们去户部巷吃了热干面，去昙华林，去梨黄皮路的 Lisa House 去逛租界，在黄鹤楼下抽着黄鹤楼。临行的一天，我们去看了后会无期，走到最后才走。我们还笑着调侃着，真的是后会无期了，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再见面。只要你说四月份我来到了东极岛，遇到了一个来自于内蒙古的女生，我们一起去礁石上去海钓，一起坐在观景台的台阶上等了两次日出，一起徒步去环岛，我的水喝光了之后给他说喝他的水，但是今天他要离开这个海岛了，我决定为了他可以再留一天，因为在北岸码头我送他的时候在想，我们真的会后会无期了吧。 沉入海底，当一个人沉了迷，你不知道他们为何离去，那声再见竟是他最后一句。当一辆车消失天际，一个人沉了迷，你 知道他们为何离去，就像你不知道这竟是结局。在每个繁星抛弃银河的夜里，我会告别，告别我自己，因为我不知道，我也不想知道，和相聚之间的距离。当一辆车消失天际，当一个人成了谜，你不知道他们为何离去，就像你不知道这竟是结局。在每个银河坠入山谷的梦里，我会醒来也忘记梦境，失去的就已经失去。当一艘船沉入海底，当一个人成了谜，声再见竟是他最后一句。当一辆车消失天际，当一个人成了谜，你不知道他们为何离去，就像你不知道这竟是结局。 你还记得写信点歌的日子吗？你还记得电波中的感动吗？ 今天我也想点一首歌送给我的女朋友。 我们的结婚纪念日就要到了， 花更多的时间陪伴她成长。 北京上空唯一一档午间点歌节目，你的故事我的歌，思萌主持，为你送达祝福。 好了，各位，现在是北京时间12:51了，非常感谢你在今天中午的聆听和感动。最后我们来听到的是来自于朴树的一首歌曲《生如夏花》，我们来看看宇宙是怎么说的。他说，我记得初中写作文的时候，当大家都在写面朝大海春暖花开这种被语文老师吐槽的高考满分作文片段的时候，我轻轻松松地写了一点时间的幽梦如手这种文艺的句子，就能够博得很多的好感。那会儿偶尔还会写出一点点生如夏花这种瞎话，可能很大的原因是因为我听了这样的一首歌曲，来自于朴树的《生如夏花》。转眼已经老了太多，如今呢在中学当语文老师，现在的孩子已经不知道文艺是什么状态了，所以呢我想听到的是这一首《生如夏花》。已经在秋天了，但是我们还是会去记得那些在夏天的日子，是吗？你的故事我的歌，未完待续，明天同一时刻别忘了继续点歌送上你的祝福。我是郭鹏，稍后请继续锁定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永恒的魅力，明天见。 不知在黑暗中究竟沉睡了多久，也不知要有多难才能睁开双眼。我从远方赶来，恰巧你们也在，痴迷留恋人间，我为他而